你的改变很难制止了，我的拒绝也不是天生的，收敛了，喜怒就合并了。你的理由是星星点点的，我尽量充当气氛营造者，脸就成了不同的角色。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，越致命越不正面回应，散散的，别去揭穿话题制造者。我记得你也会不舍，我偶尔取悦也会失手的，搞笑的人乘坐的，我习惯了不同的货色。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，越致命越不正面回应，再难过也笑着说吧。